堅決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會議指出，公安機關要繼續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和紀律部隊全力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依法打擊港獨激進勢力，依法追究黎智英等反中亂港骨幹分子的犯罪行為，不斷鞏固香港局勢由亂及治的良好態勢。會議同時指出，要嚴密防範和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搗亂、破壞、顛覆滲透活動，堅決斬斷境外內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黑手，堅決粉碎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西班牙拉帕爾馬島的魯昆布雷火山持續噴發，當地機場雖然在星期日重開，但航班仍要取消。營運機場的公司說，工作人員清除跑道的火山灰之後，機場重新開放，但加那利島航空公司說，目前未符合恢復航班升降的條件，由於火山噴出大量火山灰，居民外出時都要撐起雨傘。由9月19日火山爆發以來，已經有幾百間房屋被毀，近6000人要疏散。渡輪公司說，將加開班次往返拉帕爾馬和特內里費島。日經平均指數報30410點，升16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9.08美元，賣出1750.1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6，日元110.8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5，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午8時，超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大約1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酷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就系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喺上乡道。咁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啦。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喺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井栏树，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咁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喺飞鹅山道。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天影路去返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天外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今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港去比赛勇夺金牌的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今晚7:30，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7日，民主党大会未就参选立法会作决定，授权中委会处理甄选机制。 李诗颖夺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金牌。 19岁女子抵达英国后确诊，本港三地点纳入强检。 瑞士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料同性人士明年7月可合法结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星期一的早上有千禧年代在这里。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在修改了选举制度之后，不少讨论都讲到有关民主党究竟会不会参选嚟紧12月的立法会选举呢？之前有啲说法都会话咧，即系咪民主党嘅大会就会有个决定啊？咁寻日民主党咧就召开咗会员大会讨论咧相关嘅事啦。咁结果就系话大会冇否决到参选，亦都冇决定咧系咪派人参选嘅。见到主席罗建熙咧系之后都见记者啊，提到话唔少党友咧认为，既然咧都冇人表达咧系咪参选嘅意愿啦，咁所以就暂时唔需要作表决。最终咧就会而家就系决定系授权俾中委会制定一个甄选机制。如果有人想参选嘅话咧，就要需要向党咧报名，并且会召开会员大会，到时咧就由会员咧去作一个质询。如果冇人报名嘅话，咁即系话咧冇人参选啦咁。另外咧就见到过去一段嘅时间都有人咧質疑到民主黨的取態，而家佢哋參選定唔參選，會唔會都反映咗佢哋對新選舉制度嘅一個態度咧？甚至咧就係話，如果唔參選嘅話咧，決定係咪等於對基本法咧係一個對抗嘅態度咧？有啲咁嘅講法嘅。咁啊，都想請嚟一位咧嘅法律界人士，都係行會嘅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早晨，湯家華。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汤家华，我哋想从即系呢段时间有一啲嘅讨论啦，包括就见到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之前喺明报访问或者佢写文都提到，就话新嘅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基本法一部分啦。咁如果咧民主党会员大会嗰度咧决定系否决系参选立法会嘅话咧，系等于对抗新选举制度嘅。我想了解一下从一个嘅法律嘅角度，或者从基本法入边咁讲咧，有冇一个咁嘅含义？如果一个政党参唔参选系有一个对抗选举制度或者对抗基本法嘅睇法嘅咧？ 首先香港就冇法律咧系禁止人哋参选嘅。主要我哋讲紧系有冇一个即系颠覆国家或者颠覆特区政府嘅意图，或者破坏制度嘅意图。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意图同埋即系取向嘅问题。 我覺得如果我哋今日講緊即係民主黨嘅決定咧，我覺得依個唔係一個即係需要討論嘅課題，因為我睇唔到民主黨咧目前係話因為嘅制度嘅改變，我哋不接受嘅制度，或者我哋唔想嘅制度係可以落實，所以我哋作出某啲決定。咁呢個唔係事實，我哋唔需要討論嘅。我係明白到民主黨內部有好強烈嘅唔同嘅睇法。咁所以琴日嗰個決定咧，我係理解，但係感到失望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個效果咧係等於叫黨員唔好參選啊！你諗下，如果一個想參選嘅黨員咧，首先就要過執委嘅第一關，咁然後咧就要去即係備受全部黨員嘅大會嘅公審啊，然後就有機會咧係出線啊！咁我相信喺一個党嘅内部本身已经有强烈唔同意见嘅情况之下咧，有党员会考虑就系值唔值得冒呢个险，即系备受公审呢个危险去试图参选咧。咁我相信如果有嘅话，都唔会好多人。咁我觉得较为可能出现嘅情况就系有人可能会退党。以個人嘅名義去參選，咁呢、這個亦都係不為過嘅。香港亦都無論喺法律制度之下，或者選舉制度之下，都係容許嘅。 但我想問翻阿湯家驊，即係民主黨呢一個決定，我想擺後少少再問多啲。但我想知道就係盧文端之前咧都有提過一點，就係話如果民主黨咧真係唔俾一啲成員去參選，而家就未有一個決定咧，因為都未有成員話係即係正式話係有一個參選嘅意向咁樣。佢就話如果咁做嘅話咧，就可能係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9條，即係講到提及話係操控破壞選舉嗰個條款。我想知道如果個政黨係決定不參選，或者真的不給一些成員參選，是不是涉及到《港區國安法》第29條呢？ 我尊重香港所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說法，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亦都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那個人都可以將他的說法訴諸於公。但是如果是講《國安法》，我們講法律的問題，在《國安法》裏面的罪行裏面，如果要干犯，必須有一個犯罪的意圖。如果你是講緊顛覆國家罪咧，就必須有一個即係違法嘅行為。如果你是講緊勾結外國勢力咧，就必須要有同外國有一個即係法律下所定下嘅一啲關係。然後嗰個目的係要破壞嗰個選舉制度，咁然後就會構成咧喺國安法之下嘅一啲罪行。咁就喺目前嚟講，我覺得冇乜特別空間去討論呢個問題，因為即係離開即係法律嘅要求，事實上係實在太遠。 即係所以唔關事，無論佢最終決定係俾唔俾啲黨員身份去參選，應該都唔關呢一個《國安法》第29條事係嘛？ 冇錯，因為喺法律上咧，如果你係用金錢或者武力或者暴力去要求人哋參選或者唔參選咧，咁就會構成違法嘅行為。咁但係就喺國安法嘅層面咧，我係比較難去睇到點解會干犯到國安法。 即係所謂提及嗰個操控啊、破壞嗰啲都唔會達到呢一個嘅條件咯。 操控破壞，正如我頭先解釋，只係其中嘅一個元素。喺我哋嘅國安法其實寫得相當清楚，比任何其他國家嘅國安法咧都係更加清晰嘅。里边嘅元素系一已经罗列咗出嚟，缺一不可。咁所以你净系达到其中嘅元素咧，未必等于咧你系犯咗法。 头先我见阿汤家骅提到民主党而家呢一个嘅决定啦，即系会授权俾中委会定一个甄选机制，然后如果有人报名，咁先至交由会员大会去作俾会员再质询等等啦。我见你头先就话即系失望嘅咁，但系我見你再早前咧都接受一啲訪問，提到話即係民主黨咧係有責任令到議會唔係清一色嘅。呢個又可唔可以講下係點咧？即係你覺得如果 一個政黨咧，一個政黨嘅定義咧就係、是透過選舉制度進入建制，為自己嘅支持者或者係為即係社會發聲。咁如果呢個定義大家都接受嘅話咧，咁就睇唔到任何嘅政黨點解認為參選係一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政黨係應該便利黨員去參選至係嘅。從昨日主席羅建熙所講嘅說話咧， 我覺得他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啊、他只不過是說因為內部實在有太大分歧，所以呢就希望謹慎而行，這個這個說法我是接受也尊重的。 嗯，即但同從一個即佢話要整一個機制，就等人哋真係有意係出選先至報名，呢、這個都唔係一個嘅便利嘅做法咩？同埋，我想知啦，就算民主黨唔出選，唔係理論上都唔會達到即所謂清一色咩？應該有其他人都有有機會可以出選到 嘅。呢個兩個問題嚟嘅。當然啦，民主黨嘅內部嘅甄選機制，呢、這個就內部問題。我覺得外人係即係唔適宜說三道四，我更加係唔會。至於你話會唔會最終導致清一色呢？咁如果少咗一個大嘅黨，特別係民主黨係一個即係民主派裏邊嘅即係主流嘅黨派咧，咁確係即係令到議會會唔會有清一色咧，係有較大嘅影響。但係我自己深信咧，就今日嘅政治環境之下或者社會環境之下咧，我係希望唔會有嗰個清一色嘅情況出現。咁民主黨唔參選咧，咁其他黨派就會有較大的空間去考慮是不是應該參選咯。 嗯，但我想知道，即係你不希望有清一色的情況，你相信如果假設真的民主黨不參選，理論上是不是都有其他非建制的黨派有空間是做到這個代替民主黨在議會裏面的角色，而亦都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者的支持呢？ 我相信會有的、因為我們目前我已經聽到譬如好像、即係新思維咁已經是積極籌備緊參選啦，佢哋亦都公開講過，佢哋會派人參選。其他嘅黨派，譬如好似民協啊，或者係啲個人嘅話，個別嘅以前嘅民主派成員，而家屬於無黨派嘅成員咧，我相信佢哋都會積極考慮嘅。 嗯，民主思路。 咁所以最終嚟講，我哋民主思路就唔係一個政黨，所以我哋不存在話我哋會唔會派人參選。我哋一贯嚟讲，我哋嘅立场都系，如果有适合嘅人选咧，我哋会推荐，甚至系帮助佢哋去参选。的确，琴日民主党嘅决定系令到我哋一啲成员系感到参选嘅机会个空间系大咗。咁但系从民主思路嘅角度嚟讲咧，我哋仍然系需要考虑胜选嘅问题啊、资源嘅问题啊、即系带住同埋最紧要质素嘅问题。我哋稍后会就呢啲问题系进行更加深一步嘅探讨。 嗯，头先我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就算呢啲非建制嘅人士出选咧，会唔会可以得到民主党或者原本民主派嘅支持者嘅支持啊？你觉得系吸纳到嘅？ 我尊重任何党派佢哋嘅立场。如果佢哋认为或者认同议会系唔应该有清一色。咁所以佢哋嘅立場咧，即係從我角度睇，就係應該去鼓勵甚至支持其他唔係建制派嘅人士嘅參選。咁但係當然啦，乜嘢人佢哋視為建制派，依、這個亦都係一個可能係有爭議性嘅睇法嘅。咁我尊重佢哋往後喺選舉方面嘅立場，我希望佢哋。唔支持都好啦，就唔好去攻擊一啲即係唔係佢哋派別嘅人士嘅參選。 OK， 好，唔該曬湯家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湯家華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嚟嘅。咁啊，頭先講到嘅關於民主黨尋日喺大會嗰個説法啦，會授權啦，中委會啦，定一個嘅甄選機制，有人參選啊，再即係向黨報名啦，召開會員大會，咁啊由會員係作一個質詢嘅。嗱，民主黨就話中委會會討論一啲細節嘅，咁啊包括報名嘅即係死線啦，即係幾時會截止啦，咁同埋一啲甄選門檻等等嘅。成個決定都再想請一位民主黨嘅成員同我哋傾嘅，有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早晨。 早晨，小龙文，早晨。 早晨，李华明，点睇寻日大会最终有呢个咁嘅决定咧？ 都几意外嘅，因为我事前又冇去游说其他党员支持我嘅睇法，即系我嘅睇法，因为早几日就出晒街啦，啲传媒报道咗，咁都有80几个党员出席啊，今日，咁我就轮候少少发言，我睇下其他啲人嘅意见。咁亦都估唔到，亦都有一啲嘅黨員出嚟個發言咧，都係同我嘅觀點比較相似嘅。咁我而到最後，因為我相信有一點係好啱嘅，就係、是、好多黨員提過咧，就係 是未有人好像表达过话参选，但是以往来讲应该有个机制，每次选举前呢，立法会选举前有个机制，经过几部曲咁样，然后去到会员大会，最后就俾党员质询嗰啲想参选嘅党员。咁呢个系一个程序，咁但系今次冇做呢个程序就决定去唔去选咧。咁我自己觉得就仲争啲啦。咁所以我都提咗出嚟，咁原来好多党员都提咗出嚟。咁最后就另外一个党员提动议咗话，你不如交俾中委去跟进。咁然后再开特别大会去最后通过，时间紧迫吓，咁就要好快开中委会。咁呢个决定系全场人都举手支持，即系可以话一个共识。咁呢个结果都我系意外噶，可以咁讲。 但你都有举手支持嘅？ 我有，因为我都觉得。即係雖然係不斷中委有人講，冇人同我哋講話想參選，淨係低調地放風咁樣。但係我覺得咁係唔係一個正常嘅途徑啦。 Okay. 無論佢低調放風又好點都，個黨係應該有個提名程序，大家經過曬，然後俾黨大會去，即係會員大會去最後決定嘅。每一次都係咁樣嘅。 嗯。嗱，而家我見嚟緊要討論就係一啲甄選嘅門檻啦，你都有啲睇法嘅喎，呢個係咪？ 我只覺得時間緊迫，你好難好似以前咁又做民調，因為以前有民調啦，又度要支部開大會啦，跟住就中委會啦，跟住就開特別會員大會啦咁樣。而家你立法會選舉10月30日就已經呢一屆停啦，跟住提名嘅啦，咁時間係緊迫嘅。咁同埋最後有會員大會把關㗎嘛，即係我點解要喺前面製造咁多門檻呢？咁如果即係好似有啲話要5個支部入幾多個，呢個咪等於而家嗰個我哋好批評嘅選舉制度，又要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2個人提名，又要資格審查委員會。而家我哋抨擊緊呢個制度，我真係唔知點解有啲黨員會提出，我哋要5個支部，又要幾多每個支部幾多人要提名，咁又要製造以前係冇咁嘅門檻，而家因為時間緊迫，咁反而要多啲高啲嘅門檻，我就真係唔係太明啦。 嗯，即係佢意思，我見到譬如袁可文都提到話，要5大支部就係各10個黨員提名，咁就其中都提到可能因為過往就係時間長啲啦，咁中間有做啲民調啦，而家冇啊呢啲程序，所以就要嚴格一啲啦。呢、這個講法係咪都合理咧？定係你自己覺得反而會有啲反效果咧？又 我覺得正正相反咯。嗱，如果你唔想黨員去參選嘅，你咪製造高啲門檻咯。其實呢個係咪大家睇到噶？如果你窒外啲黨員參選嘅，你咪製造多啲門檻咯。點可以咁短時間每個支部揾10個黨員提名呢？而家我哋啲知名度高嘅想參選嘅，我哋目前諗到嗰啲都被 DQ 噶啦會。咁如果冇被 DQ 又做到區議員，剩翻嚟嗰一扎知名度一定唔係太高嘅。唔係太高嘅話，你去每個支部去攞提名。人都未識曬啦，我都唔識曬啦，咁多支部啲人係咪先？我雖然我係元老，但好多新嘅黨員我唔識噶嘛，點去點咁短時間攞提名啫？你擺到明就係即係俾難題啦。咁又要5個支部啲，所以呢個嚟講咧，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即係咪又玩嘢咧咁樣 ？OK， 點睇有啲分析咧，就話今次好似有啲拖嘅情況，就係、是、做出一個曖昧啲嘅決定，就係話。等到即係區議員宣誓嘅結果再明確一啲啦，可能有一啲主選啊，即係想選嘅嘅黨員咧，都已經有咗決定喺個區議員宣誓，可能係被宣誓無效，咁佢就唔可以再參選啦。咁啊，自然冇一個討論，究竟個黨要係支持定係反對參選呢樣嘢咧？咁有個咁嘅分析嘅，好似做一個拖時間咁嘅決定嘅，點睇啊？呢個又 我覺得咧，阿蕭羅文最曖昧咧就係特區政府，你諗下。區議員宣誓搞到幾時？係咪啊？即係由佢哋最初講好似5、6月宣誓，到最嬲尾9月，而家仲未完成新界區嗰啲區議員嘅宣誓，佢拖咗幾個月，又不斷放風，又會DQ， 又會追翻你100多、200萬嗰啲薪津，你搞到啲人要辭職，自己辭職。咁呢個政府唔係最曖昧咩？先製造到咁嘅局面，我覺得。 罪夫祸首咪系政府咯。 OK OK， 但我就想问啊，而家喺现有机制之下，可能出现真系冇人举手话参选嘅，咁或者系冇人符合到一个嘅门槛，而家唔知个门槛系点样啦咁。未必在党层面做决定是否参选的，那情况的话就变了，会不会你之前所说如果个党是不参选就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甚至需要即可以去解散，会不会达到这个结果呢？ 我仍然维持这个看法的，如果是民主党决定，当然这个有少少不同，因为今次真的问过人有没有选，那没有人去选，那我都没办法的，是不是？那我都谷不到人去选的，咁冇人去选嘅话呢，到时民主党系咪解散呢，我真係要再諗諗。因为同我之前嘅諗法，如果琴日一投票话唔再参选呢，我就会即係会好快去做得决定。但而家呢个程序我再要睇下成个，如果门槛又太高，跟住冇人去选到嘅话呢，参选到嘅话呢，呢个情况我就真係会令我好快做出决定嘅。 Okay.好，唔该晒李华明，多谢你同我哋喺电话倾到呢度。李华明咧就系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民主党寻日开大会，就话暂时都未决定系咪参选，要睇一啲人系咪会报名咁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全运会闭幕礼将在今晚在陕西省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出席，并同广东省和澳门特区领导参加会期交接仪式。林郑月娥寻日在西安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九仲文会面，祝贺国家体总成功举办今届全运，又感谢对方支持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下届全运。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双方的总理候选人都声称可以领导下届政府。調查顯示社民黨取得大約 25.5% 至 25.9% 的選票，聯盟黨得票率大約 24.5%。 由於兩黨都未能取得多數議席，獲授權組建新政府的一方要爭取其他政黨支持，預計得票大約 14% 的綠黨和得票大約 11% 的自民黨都會是拉攏的主要對象。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蕭爾茨說，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尋求變化，希望他出任下屆總理。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說，會努力組建一個由聯盟黨領導的政府，亦認為可能首次要由三個合作夥伴組成聯合政府。加拿大外长加尔诺表示，加拿大政府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抱有幻想，会睁大眼睛。政府正采取四种方式应对中国，包括共存、竞争、合作和挑战。对于内地传媒指康明海和麦克尔以患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有份接机的加尔诺说，两人状况好好。中国否认康明海和麦克尔的案件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一案有关，但加尔诺认为中方放人的时机值得注意，康明海和麦克尔能够立即归来，很明显和孟晚舟案存在非常直接关系。加尔诺又说，康明海和麦克尔被拘留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强调国与国之间可以有分歧，但不能因为对某个国家不满意就任意将该国公民关进监狱。阿富汗塔利班以违反伊斯兰教法为由，禁止南部克尔曼德省的理发师为民众修剪或者剃走胡须，违者需要遭到惩罚。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9月27日，民主党大会未就参选立法会作决定，授权中委会处理甄选机制。 李诗颖夺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金牌。 19岁女子抵达英国后确诊，本港三地点纳入强检。 瑞士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料同性人士明年7月可合法结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民主党嘅大会，之前都有啲讨论啦，究竟佢哋会唔会嚟紧参与立法会选举咧？12月嘅咁啊，见到寻日大会之后咧，主席罗建熙咧就讲到就话最终会授权啊，俾中委会制定一个甄选机制，如果有人系想参与嘅话，可以向党报名啦，然后再召开会员大会，由会员咧作质询，冇人报名嘅话咧，咁即系话亦都唔会有一个嘅参选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喺之后都有一啲嘅不同的党员都有对于整个参选门槛有不同看法，有些就说应该要高一点，因为今次一些时间限制未能够做到民调等等，可能要要严格一点啦。另一方面有些就说反而在时间紧迫之下呢，就是不是应该将个参选门槛是降低一点呢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都请来电话旁边一位嘉宾，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跟我们倾下的。早晨罗建熙。 早晨。 罗建熙想问一下昨日这个的经过大会之后的决定，讲下那个点解先，有没有什么原因是作出这个决定的？ 我想昨天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会员有提出了一些的想法，就是第一就是大家觉得喂，那既然都没人参选的，那我们特登去做一个决定，但是没人，那做个决定做什么呢？这样其实这个在个早阶段的会员大会里面其实是比较多人去讲。咁但系后屘就有啲会员都有提过，咁可能其实系有啲人系等紧个党决定佢先做决定嘅，咁留咗佢好似唔系咁好，即系同埋即系坊间有好多传言都话有啲人系可能想参选噶嘛，咁如果我哋做足翻晒，咁可能佢又话我哋即系好似冇做足个程序，冇开放个邀请佢，咁所以就唔系咁好，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咁既然系咁嘅话，就不如制定一个机制，咁就系如果你系真系想参选嘅，咁你就快啲真系讲啦。咁你我即系又话我哋冇邀请你，冇成，咁总之寻日 as of 寻日咧就冇人特别提过话自己想参选，咁但如果之后有嘅话咧，咁就要行一次个机制，咁然之后大家再攞去会员大会多啲，即系有人话要参选嘅时间，我哋先至去决定究竟系个派人去参选。 之前就啲討論就係話一係就決定參選，一係就唔參選，就俾個黨員身份嘅方法去參選。第三就係話，即係直情所有民主黨嘅黨員身份嘅人都唔可以參選啦。咁而家就完全唔係呢三個選擇嚟嘅。有啲講法係咪話都係特登故意迴避呢三個選擇啊？或者係咪之前見到譬如全國橋聯副主席羅文端都有提到話，民主黨如果係即係決定係唔參選嘅話咧，就可能係違反基本法啊，有啲咁嘅指控嘅，有啲咁嘅講法嘅咁。是不是特意回避的呢？ 我冇办法去好总合地话我哋嘅党友系因为佢发言嘅时候，佢哋冇特别同我哋提到佢系边一个系边一个原因嘅。咁但系我怀疑可能有啲党友都会有受到呢啲影响而去做呢个决定。但系我谂其实寻日我哋个会里边比较多大家提嘅咧，就系大家觉得喺呢个咩环境底下，大家要更加团结，更加咧系即系。要確保我哋黨裏面一啲程序要行得足，唔好即係令到我哋黨友裏面反而係覺得有俾人遺留咗，有俾人覺得未行足民主程序。咁呢一部分其實我覺得係我聽得比較多嘅，即係所以喺個過程裏面，我諗大家就覺得既然係咁啦，咁我哋就最後問多一次啦，有人去就快啲講，冇人去就可能就是咁样嘅一个决定咯，系、 okay. 而家成個報名機制係諗住係點嘅？因為有啲人又關心，即係究竟呢個時間緊迫啦。既然講到咁，究竟幾時要截呢一個嘅報名嘅時間咧？同埋成個門檻又係點樣定咧？同埋我見到你哋話，如果有人報名嘅話咧，真係有合乎門檻嘅話咧，會喺大會度接受質詢，質詢完就有個決定係決定佢參唔參選，定係點樣嘅會合？ 我哋而家未有一个确实嘅日子，因为我仲叫紧啲同事帮我计紧啲数，因为嗰啲其实我哋主要都系计数，都系睇下政府嗰个嘅提名期大概即系会系几时开始，几时完结。咁然之后，我谂我哋即系如果我哋要有人报名嘅话咧，即系佢真系话自己要参选咁样，然之后佢又真系冇足提名嘅话咧，咁我哋要开会员大会都要14日通知嘅。咁所以嗰个时间咧，其实系可以即系大概计到我哋要几时开始截止提名，最后有人。咁嘅話咧，我哋就交去會員樓。如果冇人嘅話咧，咁大過咗嗰日咧，我哋都當冇人噶啦。你再之後再入嚟，我就冇辦法 entertain， 因為我開會員樓會，我唔能夠突然間話開聽日我再開，一定係要14日通知。咁所以個日子其實要睇翻，我哋估計即係。個提名期就係10月底至11月頭啦，咁然之後如果我哋要數翻14日前嘅，咁其實個截止日期就應該會係10月初咁上下。我呢個就即係我初步好粗嘅估計，10月初、10月中應該點樣都係最遲嘅，因為我唔能夠話咁提名期結束之前嗰日我先批准你，咁然之後你就去攞提名啦咁樣，咁其實真係會呃佢嘅啫，咁我又唔想係咁樣嘅，咁所以個日子上係咁樣啦。咁至於去到佢如果真係人攞到提名，就直接上會員會質詢，其實呢個都係我哋過往慣有常有嘅做法嚟嘅。咁但以前咧，我哋會再多幾個步驟咧，成日包括咗可能佢要去經資部嘅會員大會，即先去到黨嘅最後嘅會員大會。咁亦都可能之前嘅嘅做法咧，就會我哋會做埋啲文調，咁然之後喺會員樓裏邊話俾人知啊，呢位會入會眾呢位黨想參與嘅人，咁佢嗰個文調係大概係幾多咁樣，咁但係而家時間所限，咁我哋就直接將個決定就交入去會員大會度做，咁啲會眾佢哋到時就可能去問佢啦，咁佢點去說服人？係個黨應該參選同埋應該派佢參選咧，咁就係佢要去做多啲功夫咯。 嗯 ，OK， 呢一个程序就可能都要再睇啦。咁但系另外有一个门槛咧，大家都好关心嘅，呢、這个就牵涉到究竟有几多人系合资格参选到。有啲就提到话会唔会个门槛系紧啲，有啲就话应该系低过以往。咁即系两个嘅原因都系话因为涉及时间紧迫，但系有两个唔同嘅谂法啦。又你自己点睇嘅咧？其实 我觉得我尋日個會員大會大家嘅討論咧，我覺得比較多人係同啲會眾講係啊，其實覺得應該要緊啲。那個原因並唔係因為時間嘅，那個原因就係因為成件事佢將要代表嘅咧，即係以往大家可能覺得啊，咁你九龍東啊，九龍東，九龍西啊，九龍西咁港島啊，港島咁，咁嗰個區嘅一啲。會員咧，其實佢哋就可以覺得啊，咁佢係代表港島適唔適合？咁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嚟。咁所以當嚟緊嗰個人，佢可能好有可能，不論佢有啲咩人，有幾多個都好啦，好有可能佢係成為成個民主黨嘅代表嘅話咧，咁佢就唔可以淨係攞一個區嘅人嘅支持，甚至攞其他幾區嘅人都攞齊支持。咁我覺得係個概念係咁樣啦。而尋日比較多嘅會員咧，其實都係覺得。認同 Apple 咗呢個概念嘅，咁 exactly 實數係幾多？其實就我諗，我哋翻去中委會再傾咁。但係以往我哋其實都有啲類似咁，即係例如超級區議會當年如果你要參加黨裏邊嘅報名嘅，你都要去問五個區嘅一啲區議員，你都要攞各區區議員嘅支持，咁大家你先可以報到名。咁所以呢個又唔係啲咩新嘢嚟。但是即係點樣去糅合到啲嘢，令到呢件事情可以做到出嚟？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中委要再傾。 但個客觀效果會唔會就係個門檻高咗咧，令到一啲人參與嗰個門檻難咗，或者甚至有啲嘅講法係話，係咪一個訊息就係想阻止一啲黨員唔好咁容易係符合個門檻參選，咁從而就唔需要啟動話個黨究竟係咪要決定參唔參選呢個討論啊？ 個門檻高咗就真係嘅，即係如果按住頭先個講法，難咗係亦都係真係嘅，因為但係正如我講，即係如果你代表性係同以往係有差異嘅話，係重要，即係我哋會視為一個比以往係更加重要嘅今次出嚟嘅代表。咁有一個咁樣嘅提升調整，咁我覺得係好合理、好正常。咁我亦都會覺得呢個門檻係一個不能夠達到嘅門檻嚟嘅，即係係睇個各自嘅人嘅，佢喺黨裏邊係咪有足夠嘅能力去說服到黨友去提名佢？我唔覺得係一樣話必然不能夠做到，或者係提到好高等你完全入唔到閘咁樣。咁我哋亦都唔會有話啊，你中委會唔會事先篩選佢哋？審查佢哋，俾佢哋去，就算佢攞夠提名都唔俾佢，我哋都冇啲咁嘅機制。咁所以，我會覺得我哋個機制仍然係一個可以容許一啲有志參選嘅人，佢去真係去嘗試去攞人嘅提名嘅話，咁我覺得佢係有能力去攞到。 剛才我們跟李華明談，他就提到如果個門檻定到那麼高，會不會就可能好像他舉了一個比喻，好像現在在參與立法會選舉都要在選委會不同的界別都拿到提名票，要定到咁高，系咪即系好似有个可以比拟嘅一个例子咧？你又觉得 咁啊？李华明都话喺咁嘅情况底下，佢都支持参选啦，系咪？咁所以我谂佢都唔会反对我哋一啲咁嘅门槛嘅。 嗯，但个门槛定到咁高，其实头先我讲到话系咪令到你哋唔需要启动个党，系咪要决定参唔参选呢一个嘅讨论？呢个系你哋考虑咧，因为定得高，可能就参选嘅人自然系少甚至冇啦，如果冇嘅话，就可能根本唔需要个党去决定参唔参选啊嘛。呢个 我 系你哋考虑。 我喺个会员大会里边，我冇特别听过啲会员系即系觉得系啊，定个公门槛就系所有等人参唔到选咁。咁我喺会员大会里边，我系完全冇听过呢一个讲法啦。咁、但系即系我谂我正如头先讲，即系呢个门槛我视为咧就唔系一个完全不能够做到嘅事情嚟。难度是提高了，但是我正如我讲，我觉得在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大家觉得可能他党里面很少有的一两个代表的时间，大家对他有高的要求，我觉得是即起码我昨天听啲党友的讲法，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是合理的听下去。但是实际上那条数是几多，我就真的要跟中委去回再倾，大家再定一个实数出来。 OK, 之前都讲过希望九月底有个决定究竟个党是怎么行啦、在立法会选举这方面。见到有些学者都形容今次民主党没有说决定，即作出一个明确决定是参选定不参选，是一个即暧昧一点的讲法，那就说是不是就是等即区议员的宣誓结果出了，可能有一些比较想参与选举的区议员都即确定究竟他们的宣誓有效定无效呢，先至再决定究竟是不是倾参选这件事。因为如果他们的宣誓是无效的话，根本也都不存在说参选来的选举啦，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考虑呢？这个有。 我哋到而家咧都仍然讲咧，即系嗰啲被指为有兴趣或者想参选嗰啲同事咧，其实到而家我哋都冇正式收过佢哋话，我哋讲话其实我真嘅想参选，系即系喺过去真系冇。咁所以我唔会去特别去估紧有边啲人系一啲会可能系有机会有兴趣参选嘅人。咁但系我谂总的而言咧，就系今次未有一個決定咧，咁其實我自己都係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即係因為我同大家一路之前講就話我哋應該對有決定啦咁樣，咁但我哋嘅決定好似大家覺得未係一個好清晰嘅知道我哋有冇人去參選嘅決定咧，咁我覺得係同之前係有落差嘅，咁但係我諗過最。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喺唔同嘅時間去因應，因為始終個政治形勢嘅變化啦，我哋黨裏面啲人嘅想法啦，咁我哋只能夠係做一個最好，即係喺每一個時刻當時候最好嘅決定。咁我覺得呢一個決定係，既然會員大會大家同意係咁樣去行嘅話，去走多次嘅話，咁我覺得我就會去按住呢個工作去做咯。 嗯，尋日會員大會有冇人直接講話想參選咁樣？ 想參選啊？ 佢哋自己個別嗰啲有參選意欲啦，咁有冇表明？ 唔係，我諗有啲人就係有假設性地問過，即係啊，如果我參選嘅話，我而家話要參選嘅，咁個黨要點樣行啲程序？咁係有啲咁嘢，但係你話有冇一個好正式話啊？我而家我就要參選啦，不如你哋即場。通過或者否決我啦咁樣，咁咧就冇一個咁樣嘅情況啦。 嗯 ，OK， 好，唔該曬羅建熙，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嚟嘅，講到佢哋尋日大會咧嘅一個結果，咁就係、是、未有話即係否決係參選咧，都冇話決定係派人參選，嚟緊就會喺中委會嗰度咧去傾成個甄選嘅機制，咁然後就等人報名啦，再召開會員大會去有一啲嘅俾會員嘅質詢啊、討論等等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我嘅睇法咧就都幾簡單，亦都好市井嘅，就係話。個主辦單位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就係依你不整，恕不招待啦。咁以你民主黨咁嘅身勢，你何必去白撞呢？不過，但係咧，啱啱舉行嗰個選舉委員會選舉咧，我覺得有少少美中不足啊。我唔係講點票嗰度啊，點票耐啲、小心啲係啱嘅。我係想講就話，佢有同票情況咧，唔應該做一個抽籤決定，因為一個嚴肅嘅選舉唔應該有幸運嘅成分。我擔心民主黨睇到呢個情況，以為佢哋都可以博好彩，咁就唔理想啦。因為如果同票嘅話咧，講上次咧，就應該係睇翻嗰個資格審查嗰個評分，咁樣先至公道。因為今次一個重要嗰個目標就係愛國者治港，所以有資格審查嘛。咁 OK， 你評分我當你評分都好啦，兩個人平手同分，咁咧就應該睇佢哋嗰個年齡啦。我哋中國人咧講敬老啊、尊師重道，咁啊年長嘅就應該出線。再當你年齡都一樣嘅話咧，就應該講你邊個入表先。咁都可以去除咗嗰個幸運嘅成分。 好，唔好即係嗰個幸運成分喺嗰個選舉出現。呢個就張先生嘅睇法嚟嘅。先休息一陣。 港台電視32，關注社會時事，直擊最新現況。 我十分重視行政立法嘅關係。 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簡報會。 坊間咧係有唔少嘅聲音， 緊貼全球焦點。盡覽多元內容，掌握城市脈搏，盡在港台電視32。 18723111，千禧年代。 市建局就完成了油麻地和旺角地区的研究，见到都涉及一些规划愿景，譬如就说会重塑油旺，即是油麻地和旺角成为宜居、可持续、多元化和具活力的都市核心圈。咁有啲發展點，有五個發展嘅特別嘅點啦，譬如就話旺角東有個叫水渠道城市水道啊，亦都話會油麻地北嘅油麻地果欄咧，亦都話建議佢哋成為一個嘅旅遊景點啦。咁另外咧有啲關房屋事嘅就話會市建局咧會喺發展範圍入邊咧以港人首次置業的形式去興建一些資助房屋等等的，都說希望可以解決市居老化的問題，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詳細的情況好像在如果真的跟著這個研究建議去做的話，整個油麻地和旺角都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都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有市建局非執行董事也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順。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鄭永順，講一下怎麼看那個研究的結果和方向先，整體來講。 首先咧，我哋系欢迎建局咧，系即系公布咗呢个油旺计划嘅研究嘅。因为其实咧，由2017开始讨论咧，都已经系四年几啦，做咗研究，一路喺立法会咧都推动佢哋咧，希望可以快啲公布嘅，让到即系大家坊间市民咧可以聚焦去讨论究竟嗰啲佢哋不同嘅方案或者个谂法，所以我哋系欢迎嘅。咁其實由於咧，其實過去幾年咧喺油旺區裏面咧，油麻地旺角區都好多市民都反映嘅，佢哋對於市區重建啊、重建咧都有個訴求喺度，因為咧其實睇翻咧喺油旺咧有成3000多等嗰啲舊樓咧，有超過一半70%啊，係超過50年噶啦，即係啲全部都係啲環境比較惡劣啲啊、失修啊個情況都係嚴重嘅。 咁嗰啲三毛大都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一路都唔搞重建咧，即係再過多十零二十年咧，就講緊啲樓全部都過七十年，咁都係有個問題喺度嘅。咁但係由於過去咧見到市區重建咧個進度咧，特別油旺嗰個進度係好慢嘅。過去廿年咧，其實就係做咗53个大入伙紙嘅單位嘅啫。咁所以其實相對都少嘅。咁所以如果政府或者市建局咧，唔係一個比較大嘅諗法咧，去處理油旺咧，我哋都會擔心，即係不論係嗰、那個老化嘅問題啊，環境大廈嘅問題啊等等咯。咁所以我哋歡迎市建局係有呢個方法嘅。不過即係而家我諗公眾都會多啲要討論下，究竟佢哋諗嘅宏觀嘅願望，以至到點樣係可以做好嗰個融資啊，或者佢哋都提出咗啲新嘅方法啦，即係包括咗可能係即係地積比率嘅轉移啊，增加地積比啊，整合街道啊等等呢啲嘅方法咧，究竟市民係咪接受咯？ 頭先你都提到，正正我就想問個地積比轉移，今次就係希望令到可以增加一啲額外嘅建築樓面面積啦，咁亦都話整合一啲嘅即係街道啊，希望可以增加即係重建嗰個嘅潛力等等啦。你呢一個方面有冇啲乜嘢睇法，或者驚會引申第二啲問題出現咧？又 整體咧，我同意個方向嘅，因為咧其實真係睇翻咧過去咧，因為地積比嘅問題，主要係因為地積比嘅問題咧，油旺個計劃咧係咁耐都係停滯不前，一路都做唔到復修重建嘅。咁如果透過一啲嘅即係地積比率嘅轉移，又或者一啲嘅地方係未善用、用得好嘅地方咧，係去做翻好佢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其實正正就好似啱啱咧喺深水埗兼善里都係個方案，都係咁樣嘅。政府咧就會即係佢哋都會重建兼善里之餘咧，市建局亦都會起翻一個18层高嘅市政同埋體育設施嘅大樓，去填補翻個社區嘅空缺。咁呢啲都係一個新嘅發展嘅方向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個方向係可以值得諗下，值得係咁樣做嘅。不過即係究竟當然轉移地積比之下，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啦，喺個交通配套方面會唔會做得唔夠，會更加逼啊，以至到即係個環境會唔會擠迫咗咧？咁呢個咧就政府咧要睇下佢究竟點樣係可以善用咗所謂嗰個地積比嘅轉移，係咪真係可以配合得到 ？OK， 嗱，鄭永信，我哋轉頭翻嚟再揾你再詳細啲傾啊，因為成個研究都有好多論點嘅，一陣間再揾你傾一傾啊。鄭永信咧就係市建局咧非執行董事，亦都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噶。傾到咧就係有關於市建局咧喺旺角同埋油麻地嘅呢個嘅研究啦。頭先都講到話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嘅重點啊，譬如頭先講到話旺角東有一個嘅水渠道嘅城市水道等等啦。咁你又點睇咧？而家嗰個嘅旺角油麻地嘅情況嗰個發展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会员大会授权中委会先制定提名程序，容许有意参选党友报名。若果有人报名，将会召开会员大会，并安排报名人士接受党友质询，否则就无需召开大会。对于罗建熙早前提到希望该党九月底会有最终决定，他承认今次结果同最初的讲法有落差，但是会议核心想法是当没有人表态参选，何必做这样的决定。被问到中委会几时召开，罗建熙表示希望未来一个星期内处理。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选举12月举行，提名期10月30日展开。选举事务处寻日公布临时选民登记册，登记选民大约是4,467,000人，比去年增加大约400人，但18至20岁的手头族较去年跌了大约22%。反觀71岁或以上選民人數就上升近6%。學者蔡子強表示，今次變動同社會老齡化、家庭子女數目少、移民潮亦都有影響。而隨住泛民政治人物被打壓，參選機會不大，或者會令年輕人登記成為選民的意欲減少。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单车队昨日在全运会收官阶段，再为香港代表团收获一面金牌。公路单车个人赛，年仅20岁的香港代表李思颖在女子个人赛首名冲线，为港队增添一面金牌。李思颖赛后感谢队友的帮助，形容是团队合作下取得的成果。香港代表团已经完成今届全运会所有赛事，合共取得2金5铜的成绩。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昨日率团在深圳出席内地与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等就防疫抗疫策略及研究逐步有序恢复内地与香港正常通关的事作出交流并交换意见。内地专家在会上肯定香港特区目前的清零形势， 有本地專家相信，本港同內地會商討正常通關之後，如果出現疫情時的熔斷機制，並且要考慮初期免檢出入境的配額問題。又認為本港應出台港版健康碼，以創造恢復正常通關的條件。文匯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在去年香港艺术品、收藏品和古董进出口总值高达336亿元，三年间增加近一倍。香港更加是全球三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之一，市场占有率去年首次超越伦敦，仅次于纽约。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接受专访时说，香港最大优势是采取简单税制，加上法律和交通网络完备，又有大湾区市场十倍人口做后盾，有信心香港未来可以超越纽约。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水警截击艇上星期六在屯门龙鼓滩对出的沙洲海面打击走私活动，被走私船撞翻。37岁的女高级督察林婉仪失踪超过一日，仍然没有音讯。警方、消防、海事处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合组救援队伍进行大规模海空搜查，考虑事发地点邻近内地水域。警方同时启动内地广东海上救援协调机制，由内地海警和南山海事局派船在内地水域支援。东方日报报道。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内地和本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昨日在深圳举行，为两地实现免检疫正常通关迈出磋商的第一步，期待两地可以继续推进防疫合作，加快健商，形成有效机制。社评说，本港要积极对接内地的防疫机制，增强内地对本港防疫机制的信心，早日达成恢复两地正常通关的目标。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在中国大陆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提交了申请加入书面信函六日之后，台湾亦都在上星期三申请加入。而作为 CPTPP 最大经济体兼今年轮值主席的日本，对两岸的申请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令这件事成为国际上对一中的原则新挑战，成为新的角力场。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话，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美国针对华为就是阻挠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压制中国发展。日前所传的孟晚舟认罪罚款也都不过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社评话，中国政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的行为，绝不会坐视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终于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从加拿大法院获释返回中国。对加拿大来讲，事件暂时告终，不幸的是两国关系受损不浅，重修旧好谈何容易。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基本策略还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套路，封杀华为的手段不会放松，中美加关系相信仍然会持续绷紧。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佳士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在元芳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东区走廊啦，东行去返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啦。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2021年9月27日，民主党大会未就参选立法会作决定，授权中委会处理甄选机制。 李诗颖夺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金牌。 19岁女子抵达英国后确诊，本港三地点纳入强检。 瑞士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料同性人士明年7月可合法结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2，头先讲到有关于市区重建局咧完成咗油麻地同埋旺角嗰个研究啊，其实呢一个嘅地区规划研究咧喺2017年已经开展咗噶啦，咁就而家政府都话表明支持一啲嘅建议方向嘅，头先又讲到一啲有啲嘅发展嘅点啦，譬如话旺角东嘅水渠道有一个城市水道嘅概念啦，咁另外就话喺旺角西会系一个旺角街市嘅更新活化等等啦。资助房屋方面就话会即系以港人首置嘅形式去起一啲资助房屋，另外咧就话会转移地积比同埋整合一啲街区嘅发展方式，希望可以增加重建嘅潜力嘅。不过头先都讲到，可能亦都惊令到一啲人口分布未必咁平均啊，或者成个密度方面可能会更加严重啊等等嘅。继续请郑永信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郑永信咧就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亦都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早晨，郑永信。 早晨，萧乐文。 同你继续倾之前，我都呼吁下听众啊，对于呢一个嘅油麻地旺角嘅研究啊，即系有啲咁嘅建议方向，你又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如果要重新规划或者发展嘅话，有冇啲咩谂法咧？喺两区。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啦。咁啊，郑永信，我都想问下啦，头先惊就话即系日后会唔会可能人口密度都高啊，或者啲人流车流都高啊等等。我见咧，其实佢有提到话有啲方法嘅，就譬如封闭道路啦，将部分嘅商业街啦改造行人专用区，亦都话咧有一啲嘅大型地底公共停车设施啊。咁其实你觉得会唔会如果日后真系落实得成啦，呢啲会唔会都帮到成个人流同交通咧？又？ 而家咧，佢哋喺个研究嗰度咧，就有初头有三个方案嘅，即系正零同埋负方案。咁而家佢哋咧就基本上方向向正方向做嘅，就按翻咧，即系而家按原来嘅人口嘅相约嘅，大概希望摆翻咁多喺度嘅啫。不过咧，就希望喺嗰个总嘅人体面人口面积即系住嘅面积会增加大啲。咁呢个系一啦。咁但系第二个先讲紧话交通嗰啲咧，当然啦，我哋都会佢咧其实咧都希望透过今次呢个计划咧，系可以优化啲道路嘅，譬如攞由呢个。生果果欄去佢講，咁果欄成日都周邊都成日都有人見話，會唔會嗰度周邊嗰啲交通其實真係都比較混亂咁樣，咁所以而家佢哋咧就透過呢啲計劃咧，都希望喺周邊嗰度側邊揾多塊地出嚟咧，係我哋做一個批發轉運嘅。咁呢啲都係一啲透過地積轉移啊、地積比轉換咧，係希望係增加翻個交通配套咯。不過即係究竟最後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咁理想咧，因為始終咧喺市區裏邊咧，即係大家都好多時候都會想去嗰度嘅。咁係咪淨係話啊步行街啊多啲唔係咁歡迎啲車入嚟，會就解決咗個問題咧？咁呢個我諗即係政府要多啲解釋。 講到果欄，今次其中一個嘅建議咧，就係話希望將佢活化成一個旅遊景點。而家喺果欄嗰個建築群啦，就會保留翻做零售同埋旅遊方面嘅。咁批發點咧，就喺隔離啊鄰近嘅考場街咧，起一棟多層商業大廈做嗰啲即係水果批發嗰啲工作嘅。咁另外有啲果欄以南一啲附近嘅地方，就會起精品酒店啊，一啲休憩空間啊等等。呢個規劃又點啊？你覺得？ 但剛才也有講到，就是我想戰局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因為知道那裡的交通呢向來都有些被人救病的，因為都比較混亂一些，所以呢希望透過考場加現有那 塊,、就是那塊地呢就未有好好使用的時候呢就起一等的商業大廈，在個基座裡面呢就被做三個批發樣，我覺得呢都是較為合理的，不過即係咧，亦都係希望咁樣咧，係可以改善到個交通配套啦。不過咧，就即係都要同水果欄嘅朋友傾咯，因為其實果欄向來咧，其實相對係真係做批發多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變成一個零售嘅點啊？一個吸引市民嘅零售點，係咪因為咁完美可以做得到咧？咁我諗呢個就要兩方面一齊去傾咯。不過即係嗰個原、那個意思都係一樣噶啦，因為咧其實喺發展嘅項目裏邊咧，我哋發覺好多時候咧，而家市建局咧都過去都俾人一個説法，就係話，成日都係收咗啲地翻嚟咧，就係拆咗佢起翻一間單幢樓，簽樓咁樣，咁對個整體嘅社區嘅規劃嘅裨益就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市建局個方向一定係會將佢嗰個範圍係研究比較大一啲，希望咧係可以成個區都係有一啲嘅裨益，有啲嘅改善咯，增加翻嗰個區嘅需要喺度咯。 嗯，起樓方面又諗呢啲都關心啦。今次就話即係會有啲資助房屋會起嘅，就用一個港人首置嘅形式。咁就反而冇提公屋方面，因為大家就會可能諗啦，即係呢兩個區可能都比較多一啲基層嘅市民，甚至可能好多住劏房嘅咁。如果日後真係要即係要重建嘅話，或者好多規劃嘅話，呢啲人要點處理呢？如果係用一個即係港人首置嘅方式係起呢啲資助房屋，又夠唔夠呢？你覺得？ 啱啊，蕭立文，你留意到呢點係啱嘅，因為咧嗱，佢哋咧喺今次嘅建議裏邊咧，就係主要係提到話港人首置呢一個部分。嗱，當然我哋歡迎港人首置啦，而家大坑西村其實都做好多，其實都受歡迎嘅。見到過去咧，俾一啲嘅核心嘅年輕家庭咧係有個需要喺度嘅。咁但係睇翻油旺區咧，淨係講油旺嘅劏房咧，都講緊係20,000多個嘅。咁其實呢20,000個劏房户究竟日後係點樣何去何從咧？呢個係我非常之關心。你都知道我關心劏房嘅問題啦。咁究竟即係？係咪即係呢啲轉移咗之後，究竟佢哋係可以去邊度咧？嗱，雖然咧現有咧市建局咧係有相關嘅計劃咧，係有個賠償啊，或者俾佢哋上樓啊咁樣。咁但係我哋日後咧要講緊應付咁多嘅劏房户，咁我諗即係政府要諗下啦。呢、這個第一點樣做啦。第二咧就係喺講緊啦，喺成片油旺嗰度咧，淨係講緊話係做港人首置，會唔會都可以考慮有啲嘅更多不同類型嘅資助房屋咧？譬如同房署做居屋啊，甚至係公共房屋啊。等等，以至到咧，我都成日都講話過渡性房屋有冇得諗咧？即係譬如一啲起得高啲嘅大廈做過渡性房屋，又俾佢哋可以有一個臨時嘅地方幾年可以住，咁又得唔得咧？咁呢啲我諗咧，我希望唔好淨係話淨係做首置咯，其他各個項目咧都應該要考慮咯。 其實個限制係咪因為市建局去做，所以先揀首置而唔做公屋居屋咧？ 當然係市建局咧，而家佢哋主要係做首置為主啦。咁但係係咪有合作嘅方法咧？即係譬如好似大坑西村咁樣，咁都有市建局同埋房委會一齊合作嘅項目嚟嘅。咁所以我又唔係覺得完全冇空間嘅。咁所以都希望即係諗下咯，因為其實咧講緊咧，即係當然唔係淨係講緊話啊，將所有嘅劏房就係園區搬去喺一番油旺就得啦。咁呢個未必係最好啦。咁當然周邊而家我哋先開完民建聯先開完記者會講話整個房屋嘅配套，其實日後呢嚟緊個5年10年係關鍵嘅，政府點樣係可以話到俾市民聽，我哋嘅公屋供應咧係足夠，讓到呢啲住喺劏房嘅人咧可以盡快係上到樓。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係整片係要去睇咯。 成個區個發展都好大，可能涉及好多嘅工程項目啦。咁見到發展局局長黃偉麟都話啦，市建局未必可以獨立去完成嘅，咁就話日後如果有更加進步嘅規劃啊、規則啊、準標準等等咧，可以俾一啲市場其他嘅參與者咧係共同發展重建區嘅，即我估啦，就已經講緊啲私人發展商啦。你覺得可以喺成個重建項目扮演咩角色咧？ 我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咧，其實過去咧喺嗰個進度嘅重建嘅進度喺油旺係好慢嘅，過去20年咧就係做咗53個入伙紙嘅啫。其實就真係因為嗰個重建價值好低，那個地積比率係好低，已經用曬啦。咁所以咧，一定係除咗係靠市建局之外咧，一定係要有其他嘅助力嘅，包括咗其他嘅私人發展商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我諗透過一啲嘅地積轉移啊，或者增加一啲嘅地積比啊，咁都希望係可以提供比較多嘅誘因，係鼓勵更加多嘅私人發展商係參與啦。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油旺咧，其實嗰個又特別係西九龍咧，日後個空間都大嘅，因為西九文化區又起好啦，咁嚟緊喺尖沙咀一帶有好多新嘅項目喺度不斷咁發展緊。咁我自己覺得咧，都有足夠嘅誘因咧， 望鼓勵更加多嘅私人發展商係去起一啲新嘅樓咯。因為其實真係要改善下佢，頭先都有特別一開始都有講啦，喺舊樓嗰度咧，真係我哋如果再唔做咧，啲樓全部都70年、60年咁樣咧，其實咧就係單靠維修復修咧，其實對於業主嚟講，亦都構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咯。 咁大個項目，你係咪都擔心成個融資安排？今次有冇特別即係詳細講到成個融資係點噶嘛？ 嗱，聽日咧喺發展事務委員會咧，我哋都會傾嘅。我諗呢個特別，我諗都好多業會特別關心噶啦。因為嗰個講緊咧，如果單靠市建局用預餘款嘅方法咧，係總監都講過啦，係可能要蝕幾千億嘅。咁究竟係？政府是透過融資啊，定是透過頭先講緊話即係更加多嘅地積比嘅轉移啦，擴大地積比啦，等等呢啲方法咧，我諗政府咧都要詳細係交代咯，到時。 嗯，你自己建議可以點樣？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方法，有冇啲咩方法喺個資金上面可以有更多渠道咧？ 嗯，我其實都係個方向咧，都同意市建局嗰個做法嘅，即係頭先講啊，將地積比率轉移啊，整合街道嘅發展啊等等。因為我哋見到兼善里呢個咧，似乎都係幾受歡迎嘅。我哋都同啲兼善里啲街坊傾過，佢哋都覺得啊，都係一個好嘅方法，亦都對個社區係有啲嘅裨益嘅。即係當然佢唔可以市建局話，我淨係攞咗你塊地就乜都唔做啦。咁佢一定係要起翻一啲居民喺個區裏邊有需要嘅項目，係配合翻個社區嘅發展。 OK， 好，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郑永信咧就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亦都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市建局话已经完成咗油麻地同旺角地区呢个研究，又请到系嘉宾先，有油尖旺区议会关注油麻地果栏工作小组主席胡瑞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胡瑞生，想同你讲果栏先，整体讲下先，成个油麻地同埋旺角呢一个嘅市建局嘅规划建议啦，你自己点睇啊？ 嗱，果栏嗰度嗰个交通啊、噪音等等嘅问题有耐。咁其實如果話搬過去，尤其是將嗰、那個批發嘅位置搬過去考場街嗰度咧，咁其實我哋都同意嘅。咁但係問題係而家佢係帶嚟兩個新嘅問題，就係話嗰度要起埋一個大嘅商業大廈同埋酒店呢一樣嘢咧。咁其實就對於區裏面嘅居民嚟講，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就係會帶嚟太多嘅人流同埋交通咯。同埋就係而家佢嗰個建議，譬如整合街道嗰度咧，未有一啲具體嘅任何嘅資料俾我哋，會唔會牽涉到一啲重建嘅問題咧？咁亦都係令居民好擔心啦。因為其實佢哋而家劃定嗰個位置咧，根本就唔係所講話嗰啲樓宇條件好差，反而係一啲比較新啲啦，甚至乎有一座係啱啱做完一個大型嘅翻新啦。咁其實畫嗰度咧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你如果係真係為咗改善居民環境嘅話咧，其實相對地嚟講，廟街或者新田地街一帶嘅即係三毛大廈係更加需要，但係嗰度嗰啲咧係一啲有管理嘅大廈嚟，所以其實呢個係一件令我覺得即係佢個動機同埋嗰個實際上佢劃位嗰個位置係有問題啦。另外就係果欄嗰度，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即係嗰啲運輸交通咧，唔係你重畫嗰、那個嗰、那個街道就可以做到，因為其實好多咧，譬如上海街一帶啊，果欄都係一啲商用嘅車輛造成嘅一啲違例泊車啊、貨物堵塞呢個馬路嘅問題。咁其實你改咗路，啲車冇理由即係好遠去推個雪櫃過嚟噶嘛，佢始終都係要喺嗰度附近嚟去落貨嘅。 即係你意思，譬如而家嗰個批發去咗考場街嗰邊，咁佢都要過翻嚟零售嗰邊嘅，咁就要即係都要一啲交通過翻嚟零售嗰邊，始終都係影響翻原本果欄嗰個位係咪？ 係啦，同埋嗰度好多嗰啲廚具批發啊、廚具買賣嗰啲咧，都係好佔位置嘅，經常會有一啲佔路嘅問題嘅。咁嗰啲其實到時候佢改劃咗之後，咁嗰啲咁大型嘅貨物亦都需要係運輸過去㗎嘛。咁係咪真係解決到當區嘅一啲交通問題呢？定還是只不過係一個理由，但係到最尾其實老問題還是老問題喺度，但係就加入咗一啲新嘅問題呢，新嘅人流、新嘅交通咁樣呢。咁呢個都係好奇怪嘅。 但整體嚟講，你同唔同意將個果欄即分兩個部分，一個就係批發，一邊就係做零售，兼且加埋而家話有旅遊嘅元素。你覺得除咗頭先話運貨嗰個問題啦，可唔可行咧？整體咁樣分拆？ 其實冇辦法都要試噶啦，因為其實你話攤商會唔會真係聽話搬去入邊嗰度嚟去運作，然後將出邊嘅啲凍倉啊，一啲佢哋而家好多凍倉去 儲存佢哋啲生果，你造成好多晚間嘅一啲噪音同埋側側邊不斷擴散，係要處理噶啦。即係嗰度都係附近比較可以用到一笪地，因為嗰笪地本身咧就係劃咗做小學嘅用途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教育處即係係喺我哋嗰個區嘅學額咧，其實佢哋透露過其實已經足夠嘅。咁其實短期內，即係可以見到嘅就係嗰度個用途係有機會可以改嘅，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嘅一個位置咯。咁但係你變做一個批發嘅地點，但係又加多啲嘢落去嘅時候，其實我哋就好擔心，就係到最尾你又揾啲新嘢嚟搞，又令到嗰、那個規劃問題、嗰、那個擠塞啊、交通啊各方面嘅嘢事再加劇嘅話，咁其實原來都解問題都未解決，新嘅又嚟啦。咁呢個就係對於我哋嚟講好疑慮嘅地方咯。 除咗果欄咧，整體你覺得成個油麻地旺角而家呢個地區規劃嘅建議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其實而家佢個講法就好高好大啊，空唔空呢就真係即係睇埋佢聽日點樣講先知啦，係咪先？即係佢咁大型嘅一個整合嘅話，其實牽涉好多居民。咁但係點樣去處理呢？因為好奇怪嘅就是、之前北大嶼山嗰陣時，或者大嶼山填海啊、人工島嗰啲，市建局曾經透露咧，係話咧其實其中一個咧就可以將油旺重建嘅居民搬去嗰度。哇！咁我聽起上嚟就其實好得人驚。你搞一個咁大嘅商業計劃，但係將啲人由油尖旺搬去即係大嶼山嘅話，其實就係犧牲咗居民，然後去成就你哋嘅宏圖大計嘅話咧，咁係咪一個與民共享，或者真係改善環境咧？我改善環境，但係你哋已經唔會再喺呢個環境嘅啦。我搬個曬一啲更加高級嘅一啲使用者入嚟嘅話，咁其實呢一樣嘢對地區嘅居民嚟講係好擔心，加上區內好多都係一啲劏房啦，又或者係一啲低收入嘅住户。咁其實喺呢個搬遷嘅過程裏面，佢哋係唔係能夠可以長者啊、獨居老人嗰啲係可以適應到，同埋係真係得益呢？咁呢個我哋就真係要市建局真係要佢交代囉。 OK， 嗱，重置嘅問題啦，另外就係規劃之後呢，因為個研究都提到嗰啲休憩用地好唔夠喎，喺區內。咁就話其中提到話喺旺角東角花墟徑嘅水渠改建為一個水道，俾市民做一個消閒康樂之用咁樣嘅。你點睇而家嗰啲休憩用地呢一個建議又點睇呢？ 油尖旺整體嘅休憩用地呢，尤其是即係除咗九龍公園同京士柏兩個大嘅點之外呢，其實大部分呢都係一啲好零碎嘅街角一個休憩，街角一個休憩，咁其實呢係冇大型嘅設施，呢個係真嘅。咁但係而家呢佢究竟嗰、那個做法會出嚟個效果係點樣呢？其實都真係要睇多啲。咁但係其實如果要改善嘅話呢，就唔係淨係整一個囉。即係我要整合嘅係喺社區裏面嗰啲即係小嗰啲地方去變到大呢，其實唔係咁容易，亦都唔係一個就等於就多咗休憩用地。而家其實個情況就相反，唔係話整體缺少大型嘅休憩用地，而係每一個區裏面少一啲即係大細適中。 Okay。 能够应付到当区需要嘅，而唔系话我哋再搞一啲大型嘅，然后吸引外区嘅，然后到最尾本区咧，其实我喺油麻地我都系冇嘅，啊夹住咗喺中间，我又去呢度又唔系，去嗰度唔系咁样呢种状况咯。所以个方向嗰度我就缺少休憩用地系一个事实，但系系咪咁样就系一个可以讨论嘅地方。 好啊，唔该晒胡瑞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澳二澳海面发现浮尸，警方接报到场，尸体已经流起。据了解，初步相信是日前堕海失踪的女警，详情有待确认。警方今早近八点收到有艇户报警，指在二澳海面发现有人在海面浮沉。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仲是车多，车龙去到维园上桥位。咁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lift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咗自己喜欢嘅人刘启明，原本谂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喺幸福画面背后，原来系一个骗局。宋运辉会唔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1年9月27日，民主党大会未就参选立法会作决定，授权中委会处理甄选机制。 李诗颖夺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金牌。 19岁女子抵达英国后确诊，本港三地点纳入强检。 瑞士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料同性人士明年七月可合法结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就讲到有关于市建局完成了这个油麻地和旺角地区的规划研究，其实这个地区的整个研究都涵盖的面积都挺大的，成212公顷的，有个出来的结果就说计算区内人均居住的面积只有 18.7 平方米，就说是低过全港中位数 21.4 平方米的。另外他今次的即概念蓝图里面都说希望可以解决市区老化的问题，提升人均居住面积。除了这个之外，刚才都讲到说规划愿景，就说希望重塑油尖旺、油旺、油麻地和旺角成为一个宜居、可持续、多元化、具活力的都市核心圈。那就说将油旺区分为五个市区更新潜力的地区，咁就话包括就系话即系旺角东西啦，系一个叫动力商贸区；大角咀咧就系一个叫绿油社区；另外油麻地北同埋南咧就系做一个叫历史文化生活区。头先都讲到啦，果栏方面咧就建议油麻地果栏咧活化成为一个具特色旅游景点，同时都保育咧有一啲嘅特别嘅价值嘅。又请一位嘉宾啦，讲到有关于即系果栏方面嘅情况，咁啊。有九龙果菜同业商会理事长张志祥，早晨。 早晨，张志祥。 哎，早晨，早晨，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而家今次呢个市建局研究，其中一个可以话系焦点啊，就系、是、建议将果栏咧活化成为旅游景点嘅。头先都讲到啦，就话而家嗰个现有建筑群咧，就话做水果零售同埋旅游。隔篱嘅考场街咧就起一栋多层嘅商业大厦，就做一啲批发嘅工作嘅。你觉得做唔做到啊？可唔可行啊？呢、這个 其實呢初初在早嗰兩三年前呢就跟我們業界呢是溝即係做嗰個諮詢嘅，就活化我們油麻地果欄嘅。咁同而家推出嚟個方案呢就有少少就變更咗嘅，即係變動咗。因為佢而家大概就咁樣講呢，我都唔係咁清即係咁清楚佢成個規劃係點樣。但係俾我第一個感覺上呢，你即係批發售呢嗰、那個分別嚟講呢就好模糊啊。 即係好模糊，你講而家好模糊定日後好模糊？ 唔係，即係日後啊。即係零售點樣區別去零售批發呢？咁就係會有少少個問題出現咗嚟囉。 其實本身而家喺果欄呢清唔清楚分即係我係做批發多啲嘅，定係根本上而家係冇零售呢一樣嘢喺果欄嗰度，定係根本兩樣嘢都同時做，好似你咁講真係好難分得開嘅呢咁。 其實係兩樣嘢都一齊做㗎、因為話即係咁講啦，因為我哋而家嗰個果欄嗰個差唔多係24小時喺度營運緊嘅。咁凌晨時間呢就係做緊批發嘅。咁就到日頭嗰時呢就有部分呢就係做緊零售。咁所以呢就變咗嚟講嗰個零售同批發嚟講根本係一個係分唔清嘅。而且仲有一樣嘢，喺晚上呢大約十點零至一點凌晨一點鐘嗰時呢亦都好多市民落嚟轉立轉合買嘅。咁我唔知嗰啲叫零售定係批發，都我自己都不清咗啦。 咁但整體嚟講，如果真係啦，日後真係要夾硬要分開兩個步驟啦，一個零售，一個批發咁樣啦。喺即係你哋成個過程啊，或者程序上面分喺兩個地點，因為分開咗之後有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困難？你想象到嘅係 如果暫時俾我想象到嚟講，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啦。即係因為而家我哋油麻地果欄，我哋都知道我哋喺度營運緊嗰陣時咧，係有部分係滋擾緊或者係即係騷擾緊市民啦、道路啊，或者係有少噪音嘅問題嚇。咁、但係嚟講，你如果佢咁樣分開兩拳咧，我認為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咯。因為有部分嘅我哋嘅欄咧，就會喺啲私人底，即係私人大廈底下啲商，即係嗰啲鋪頭嗰度做嘅。咁樣嚟講，究竟係咪有個規管咧？咁佢係屬於係零售啊，定係屬於係批發咧？ 即係最主要其實是分翻開零售定批發先，因為其實我見 佢分唔到，分唔到啊，冇辦法分得到零售同批發呢個環節啊，真係。我就唔知點，我就驚會變咗又另外產生咗有第二個市場出嚟啦。你如果你話即係私人大廈底下啲商鋪可以做到水果呢個行業嘅，咁有好多，因為你分開咗兩嚿啊嘛，同埋你出面嗰個成個規劃我唔清楚咧，所以嚟講咧就我都唔夠膽話可唔可行。但系比较困难咯， okay. 我感觉上 系今次个建议咧，佢就话即系批发嗰部分就话睇下可唔可以喺一个叫商业大厦嘅形式做批发嘅工作，咁就即系可能个批发市场分几层咁样噶咯。你觉得呢一个同而家现有果栏成个设置去比，有冇觉得可能即系可能有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啊？会唔会可能上落货又冇咁方便啊？自己预计到喺商业大厦又得唔得咧？其实本身。 其实梗系唔得啦，如果得嘅喺2000年嗰阵时已经搬咗去长沙湾啦。因为佢喺2000年嗰阵时嚟讲，系政府系推出过一个好似商业大厦模式咁样，地下做停车场，一楼做菜，二三楼我哋做果栏，跟住又鸡鸭又蛋类咁啊搬埋一齐噶嘛。咁我哋成嗰阵时嚟讲，都我哋五行都已经同佢倾过嚟讲，系反对呢个咁嘅做法噶嘛。根本是冇可能的事嘛，因为我呢啲货物是重型的嘛，怎样可以上楼先？我哋唔是入仓的嘛，我哋唔是我哋做货仓嘛，做货仓就可以啫，做货仓就可以。 OK， 但系整体嚟讲， 如果我哋是做一个做批发行业的营运嚟讲，系 真係上樓嚟講係一個好困難嘅嘢咯。 嗯，但你哋有冇過往同啲部門傾過？如果真係要搬或者要重置嘅話，係咪首先係咪唔可以拆開啦？第二係仲有冇傾過其他嘅地點？你哋覺得係可行嘅咧？ 我哋有同佢傾過㗎。佢哋亦都有，即係嗰陣時諮詢嗰時，我哋都有提過意見俾佢噶。我哋有提過意見俾佢噶。 邊度咧？嗰陣係提。 嗰陣時因為佢哋而家我唔知係咪啊，佢寫出嚟嚟講話，我哋果欄以南嗰度嚟講，做一間咩精品酒店嗰笪用地嚟講，係叫想佢係喺嗰度嚟講做一個即係改善我哋油麻地果欄嗰個工程噶嘛。嚇、 啊！即係你覺得？覺得那裡反而可以做一個重置個果欄嗰個嘅地方係嘛？ 係啦係啦，因為佢同就喺我哋隔離啫嘛。 嗯，不過而家佢 會分開咗啊嘛，係。 嚇！即係而家佢就調轉，反而就做精品酒店同埋休憩空間啦。原本嗰個位置就繼續做翻果欄嘅零售，兼且希望可以吸引啲旅客嘅咁。你覺得呢一個嘅角色定位咁樣擺又得唔得咧？又 我唔清楚佢個規劃點，所以我唔夠膽講。但係你話如果一分開咗咧，因為我亦都唔知佢出面個面積有幾大，同埋佢嗰個佢個設施喺邊度。但如果你俾我話嗰條考場道定考場街咧，應該係隔咗一條防美道同埋隔咗嗰條中九龍幹線嗰條邊界啊嘛，喺出邊嚟噶嘛。咁啊變咗嚟講係會有即係隔離咗咯，變咗有兩個市場。 Okay, 明呢、這个明白整体嚟讲，你觉得果栏如果真系加入一个旅游吸引旅游嘅元素，你觉得吸引力大唔大？或者过往多唔多旅客嚟果栏买嘢噶？其实 有，即系而家有旅客嚟讲嘅，即系嗰阵时即系可以通到关咧，其实好多旅客落嚟嘅。因为我哋个水果行业咧就系一个国际性噶嘛，我哋全世界嘅水果都有噶嘛， 系 根本任何一度地方都冇我哋香港咁细咁齐啊。嗰、那個水果嘅嗰、那個品種啊， 即所以整體都覺得係 可以嚟講係做一個旅遊景點，或者我可以咁講，根本嚟講喺好獨特咯。我哋香港呢個水果市場， 咁但係有冇啲咩要再改呢？如果真係嗱，而家已經現有一啲旅客相信都會嚟啦，嚟果欄買嘢啦。但如果直情真係做一個旅遊點咁樣，再點樣改可以？ 咁你就要市建局大家坐低喺度慢慢商讨啦。究竟佢肯唔肯，即係我哋业界提供嘅意见俾佢肯唔肯大家做一个做一个协即係一个协调啊，或者一个改造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 我哋本身个业界呢都会喺即日开会，同埋喺最近呢十零日内呢就会开会攞个意见，又先同我哋市建局倾嘅。 OK，好，多谢你啊，张志祥，同我哋讲到有关于果栏成个情况。张志祥就系九龙果菜同业商会理事长，对于成个旺角油麻地嘅规划研究一啲建议，你又点睇？对于果栏，如果真系分开零售同埋批发两个部分去做，你又点睇咧？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你好，陈生。 好啊，大家早晨啊。 系你好，请讲。 咁我想讲，如果俾我讲，市区重建局。市区重建局重建是将一个地方是重建，不是将它搞成只不过为了那几个高层的出粮赚钱，而将其他居民没有动过，没有顾及过其他居民。你看大角咀重建只是将海旁那里那些楼重建，海旁旁边望唔到海景嗰啲点样原装摆翻喺度？嗰啲居民有冇得到食咧？系冇。嗱，而家又讲翻油麻地呢区，点解唔系将果栏以南嗰个停车场嚟起屋，嚟安置咗啲居民，将第一区搬咗入去，清空咗之后，将第一区嘅个居民。即是加强了那个地积比率，这样将第二区搬入去第一区那个居民，这样来重置呢？但是不是、哦、只是在 其他地方揾一啲停車場啊，揾呢個啲咁嘅空間起一啲酒店，咁就叫做活化，對啲居民有乜益啊？ 嗯，好，唔該曬陳生講到油麻地旺角重建，頭先亦都講到果欄以南嗰塊地有啲自己嘅睇法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聽一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从1984年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到2009年超越世界家电巨头惠而浦和 LG， 一跃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第一品牌，可以只是用了短短的25年的时间。在1984年临危受命接管可以之后，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怎样将快要破产的公司救活的呢？随后他是怎样变化、持续变革，带领这个集团从传统的企业向互联网平台企业转型呢？在这本由曹养峰撰写的《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之中，你可以找到最好的答案。 曹养峰是香港创业创新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他的研究聚焦于商业模式创新、国际创业、领导力以及组织变革等。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持续跟踪研究可以16年，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上百名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超过百万字的资料，从管理、薪酬体系、企业文化、财务系统改革、组织结构等很多方面对可以的独特的管理模式人单合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过去30多年之间，集团的掌舵者张瑞敏对于公司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不断的思辨。 每5-6年，这个集团就要进行重大的变革，从品牌战略、全面品质控制、多元化发展策略、国际化策略、全球化品牌战略，再到人单合一管理、网络化和共创等。张瑞敏一直着力于持续优化集团的战略，并且有效带领战略的落地。 这本书是了解可以的自胜之道和管理创新模式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他对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中国式管理向世界输出有着它重要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作者曹养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澳门疫情的情况。见到一个之前在土耳其是回到澳门的男人，就在检疫酒店确诊，并且验出了有 Delta 的变种病毒。见到当局其实也发现他是跟他同住的楼层那两名的负责量体温，而且是接种了国药疫苗的保安都是确诊的。咁就即係保安確診，因為佢哋都要翻工啦，亦都會來往即係屋企啦。咁又係咪會對於社區嚟講有一個嘅風險咧？有啲咁嘅疑問。見到澳門咧，就之前都推出咗啦，喺25日起推出咗為期3日嘅全民檢測嘅。咁啊，呢一方面都想請一位咧熟悉澳門嘅朋友同我哋傾下，有係全新澳門理事長林宇滔。早晨。 系早晨， 早晨林宇涛，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你好，想讲下先，而家3宗确诊，对于澳门嚟讲，成个市面嗰个气氛系咪都紧张？因为都话入一个叫即时预防状态，亦都有全民检测咁样，市民个情况点啊？ 嗱，不过如果你话紧张咧，我觉得相对于上一次咧，即系我哋之前一家四口嗰个演疫嘅状况咧，市面嘅紧张情况系冇咁大嘅，因为大家可能习惯咗啦。嗱，不过咧，即系大家都其实本身好期望咧，10月1日咧系会有一个即系旅游业啊、经济上嘅小阳春咧，咁似乎就打炮咗啦。咁呢个我谂咧，即系大家就会觉得比较失望啦。咁再加上今次嘅全民核檢咧，政府確實有針對上一次嗰個排曬隊啊等好耐嘅情況咧，係作出一個比較大改善嘅。而家整體市面上個狀況，我哋覺得就係比較平穩嘅。不過即係 你都知啦，因為旅客就趕住翻曬去啦。咁基本上而家市面嗰、那個情況都人流係比較靜咯。咁呢個就係而家嘅狀況。但你話係咪好擔心咧？今次我覺得個狀況就比上次稍微好啲 嗯，因為上次記得即係應該講緊係八月嘅時候咧，當時澳門就係一家四口有個確診嘅情況啦。咁、嗯、啊，記得都要即係啲人要做檢測啦，要排好耐啊，或者涉及一啲人手嘅問題。今次係咪完全冇一啲話排隊排好耐嘅情況？ 嗱，因為咧上一次咧，佢哋冇堅持一個預約咧，就令到好多居民亦都係因為第一次嘛，就急於去檢測啦。加上政府自己嘅人手安排亦都出現咗問題咧。咁我自己我記得嗰陣時第一日我自己都去到現場，基本上所有檢測站都係大排長龍嘅。甚至乎咧，我記得上一次我第一日嘅凌晨三點鐘去到一啲站點嘅時候咧，有啲居民同我講，佢哋係排咗八九個鐘都未入到去。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今次咧，基本上咧因為都係全部有預約啦，亦都有一啲關愛站針對翻80歲啊或者三歲以下嘅小朋友、81歲以上嘅老人家同埋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等等咧。咁基本上今次嗰個分流狀況做得比較好嘅。嗱、一般嘅居民咧，大概我諗如果快嘅幾分鐘就做完啦。正常嘅十零廿分鐘或者半個鐘之後都做完嘅。嗱、我就稍為唔好彩啦。我係預約嘅，咁我琴日。中午左右啦，去文化中心做，我自己帶住屋企人一家啦。雖然時間同上次差唔多，因為上次我自己做文化中心都係50分鐘，但係個秩序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同埋暢順嘅。咁亦都好多室內嘅地方有冷氣等住咧。時間我係用咗50分鐘左右咯。咁、但係基本上大家都係覺得呢個安排已經比上次大大改善啦、 即係整體覺得個流程都係順暢嘅。但我就想知啦，健康碼嗰個點咧？ 你講 健康碼嗰個運作 正常。嗱，今次嗰個狀況預約系統可能曾經喺最開頭嘅時候有少少嘅出現嗰個404嘅狀況啦，但係嗰個情況就唔係太大問題嘅。咁反而可能係嗰個現場報人數嗰個系統咧，亦都可能曾經出現過計算出錯啦。嗱，但係我講緊咧，呢個就表面上去驗核酸嗰個狀況係有改善啫，孫樂文。但係我自己咧都收到好多個反映投訴咧，我覺得呢啲都係我哋真係要值得去重視嘅。咁就包括其實因為譬如我哋有兩個地方，譬如麻子街同埋高士德啦，咁其實佢哋係嗰個患者係居住嘅地方嘛。咁嗰度有紅馬區同埋黃馬區嘅。咁其實對於一啲或者佢密切接觸者啦，或者紅馬區、黃馬區嘅人士嗰個追蹤監督啦，或者隔離嘅安排咧，其實仍然都係被救病嘅。因為譬如我都收到幾個個案求助啦，譬如我收到紅馬區嘅地鋪嘅人去反映，喂，我被列咗紅馬區，點解仲冇人通知我嘅咧？咁其實前前後後都應該去到好多個鐘之後咧，先至真正聯絡到嗰個紅馬區嘅人士。咁另外，即使去到去到北安準備檢疫啊、隔離啊等等呢啲操作咧，我亦都收到好多被隔離嘅即係準備被隔離嘅人士啦。咁佢哋就會同我哋反映啦，其實等咗好多個鐘，可能等咗成10個鐘，都未真係安排到入住隔離酒店。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之前係冇安排任何嘅飲食啊等等，咁大家就捱住。眼瞓餓住肚喺度等咯，咁經過反應咧，我知道嗰個情況稍有改善嘅，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啦，即係包括追蹤人士追蹤呢啲密切接觸人士啦、紅區嘅人士，應該嗰個操作咧，其實係更加要着重，因為呢個先係一個好核心嘅關鍵。同埋如果你話要嗰啲人等得咁耐，又冇飲食啊或者入住嘅安排咧，呢啲我都覺得係不能接受。咁我諗我哋會喺完咗今次嗰、那個全民核檢之後咧，我哋會約見當局咧，係詳細要求咧，係交代一啲改善嘅措施，希望下次會做好啲咯。 希望成個即係追蹤嗰啲嘅工作或者安排做得好啲啦。咁仲有半分鐘到，我就想你講埋。 我仲有少少補充啦。咁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咧，我哋反而就係嗰個源頭啦。因為衞生局就講到啦，嗰兩個保安咧喺接觸嘅喺個隔離酒店入邊都冇戴好口罩嘅。咁其實我諗呢一個其實反而係我哋居民比較不能接受啦。因為我覺得唔係單止兩個保安嘅事，係一個管理上面嘅問題。一個咁重點嘅地方，如果啲保安冇做好防疫措施咧，呢個唔單止佢個人嘅問題，其實都係一個管理嘅問題。咁呢方面我哋之後都會要當局交代清楚點樣改善，同埋去希望追究翻 好啊，唔该晒你林宇涛，多谢你同我哋讲到澳门呢个嘅情况，就系话有一啲疫情，其中涉及一个男子嚟自土耳其啦，喺检疫酒店嗰度确诊，亦都相信系咁样感染咗两名嘅保安员嘅。听日继续千禧年代。